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6集。对手潘祥杰抽泣几声，耷拉着胡子对薛秀卓说： 我是真的不清楚呢。 那看来丹城就是潘氏的私城，你们欺瞒朝廷，勾结户部潘令，在丹城侵吞民田，假报田税，又倒卖官粮，跟河州巨贾严和如蛇鼠一窝，害死了无数百姓，这都是你们潘氏一力独担下来的事情。 潘祥杰听得心惊肉跳，他看薛秀卓来真的，赶忙说： 燕青， 账本供词全部原文誊抄呈报内阁。 薛秀卓没理会潘祥杰， 如此贪污枉法之徒，抄家补税，满门抄斩都是该的。 账本还没理清。 潘祥杰跟着站起来，他抖着双手说： 燕青，咱们能详谈，我还没交代呢。 薛秀卓转回身，潘祥杰只能说： 这账里。 薛秀卓背后的牢门突然打开，笔帖跟着站起来，不知道发生了何事。薛秀卓回头看见是宫内的太监，不禁冒出冷汗。这小太监上气不接下气，不敢直视朝臣，跪在地上匆忙地西行几步，仓皇道： 大人，楚军临上朝前，骤然昏倒，元府急调太医，这会儿还 只差一步。薛秀卓手脚冰凉，他手里的账本被攥出冷汗。潘祥杰当即住口，又坐了回去，大蛇打七寸，太后还真是难缠。薛秀卓摔掉手中的账本，指尖挤出声音： 进宫。 风泉跪在榻边，把李建廷要入口的药都清肠了。李建廷面色苍白，鬓边皆是冷汗，躺在榻上油渍发着抖。他盖着被，却像是被压住了，喉间随着急促的喘息发出细微的呜咽声。殿内的太医不敢乱，隔着垂帷替李建廷一遍遍诊脉，时不时地擦拭着汗水，对身边的人复述药方。孔丘曾经跟着海良仪面对过两次这般情形，但这是他独当一面后的第一次。他藏在袖中的手都是汗，汗都淌到了眼睛里，也不敢眨眼。如果楚军轰了，孔丘根本不敢往下想。他费力地闭上双眼，想起关沟外那场大雨，海良仪是做了何等决心才能说出那样的话。老师，孔丘忍不住地咬紧牙关，若是老师还在就好了，他此刻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听着楚军断续的声音，甚至生出了强烈的无力感。李建廷的汤药灌下去，眼珠还在转动，他像是被梦魇镇住了。风泉跪了整整一天，他在左右宫额都退下的空隙里壮着胆子抚开李建廷的湿发，看着李建廷神情变幻。这场博弈祸及殃于，不论楚军能不能活下来，殿内伺候楚军的宫娥太监都活不了。风泉在这情急间要找到自己的生路，他的事情还没有做完，李建廷万万不能死。 殿下， 风泉悄声喊着李建廷，因为凑得太近，所以看见了李建廷耳垂上细小的动眼。他心一横，说道： 殿下从秦楼楚馆中挣扎而出，与那九五之尊不过是咫尺之遥，此刻泄气便会功亏一篑呀。殿下。 李建廷似是听不见，食指紧攥着被褥，他躺在这锦绣荣华里，心却仍旧被困在天底下最污浊不堪的勾栏院里。李建廷喉间残存着哽咽，那是被殴打时的求饶，老天捉弄他，给了他这样的身份，却让他身为了女孩。那些叮当作响的耳坠都混杂在桌椅的翻倒声里， 他无数次跌在其中，被拖着头发拽到浑臭的男人身前。湘云是个好妈妈，懂得物尽其用。林婷是湘云收养的女孩，但她不特殊，湘云收养的孩子太多了，湘云会捻起他们的下巴仔细的端详，以此决定他们的去路。林婷生得好看，可是她不讨喜，湘云端详着她，发觉她这双眼睛出奇的讨人嫌。湘云磕着烟枪， 哟，瞧着怪漂亮，但这也忒凶了。哎呀，这双眼不如搞瞎了好，那样雾蒙蒙的才能叫爷们儿生出怜惜。 林婷又瘦又小，湘云给他饭吃，没有真的搞瞎他的眼睛，因此林婷对湘云很是感激。他每日在湘云房看着男人进出，伺候堂子里的姐儿们。他没有固定的主子，成日赤脚跑在廊子里给姐儿们端茶倒水，看着他们敷粉擦香。女儿家真好闻。林婷跪在门边撑着渠梳，小狗似的偷偷嗅着里边的香。他看着那些丰腴的胴体披上绫罗绸缎，看着那些纤纤玉指浮带着金玉手镯，在听着那些姐儿们莺声燕语，对女儿家的世界生出无限向往。湘云兜着云霞般的披肩，扶风若柳似的停在林婷身边。她吃过酒，面上浮着薄光，痴痴地笑了几声，弯腰来捧起林婷的脸。 狗儿，妈妈给你戴耳坠。 那金线坠着明珠，沿着林婷的耳廓凉凉地滑下去，最终掉在了渠梳上。林婷怔怔地看着湘云，湘云已经抬起身，边笑边往里走。 妈妈今日有大课呢。 里边的姐儿把珠钗丢进匣子里，不胜酒力般地说：“ 李北王的二公子呢？” 里间响起一片咯咯的笑声。林婷不知道李北王是谁，也不知道二公子是谁，他小心地拾起金线明珠坠，悄悄攥进了手里。晚上堂子里要上酒水，林婷跟在丫鬟里进去，看见楚王横斜的榻上醉得胡言乱语，几个世家公子作陪，可是湘云都不理会。他矜持地坐在一个人的椅子边，端庄的像是大家闺秀。萧迟也穿着压青长服，这身打扮压不住他的挑打。他自是也吃了酒，搭着椅跟边上的公子哥玩骰子。林婷候在边上给贵人倒酒，倒了半宿，席间醉成一片。李建恒拉着湘云频频劝酒，萧迟也像是玩尽兴了，却始终没碰过席间的姐儿。李建恒喷着浑浊的酒气给湘云指着萧迟也：“ 这是我兄弟，李北王王的儿子，上过战。” 他打了个酒嗝，嘻嘻笑起来：“ 策安是真家伙。” 萧迟也哈哈大笑，他垂下长指，把头子丢进金樽里，带着不以为然的散漫：“ 战场浑臭，哪有这温柔乡舒服？二公子要在这儿醉生梦死。” 李建恒把湘云推过去，萧迟也手滑接住了金樽，湘云便落在了别人怀里。他们酒吃到吐，歇下时席间满是狼藉。林婷在那呼噜声里想起自己掌心还攥着金线耳坠，他看见里间露着脚明镜，便踮起了脚，对着明镜悄悄把耳坠比划在耳垂上，明珠摇晃在细碎的发间，透出绮丽的光芒，真好看呐。林婷这般想着，忽然听到了酒水打翻的声音，吓得他匆忙收手，在窥探中发现了李北来的二公子还醒着。萧迟也谁也没看，他明明身处在这眼花缭乱的繁华里，却带着点距离，他既不进去也不要姐儿陪。他的手臂仍旧搭着椅，眉间凌厉，眼神清醒，透过打开的窗望着李北的方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